斯多克芒凭着医生的天职和自己的良心，绝不肯向官僚们低头，表示要斗争到底。女儿佩特拉是个教员，她坚定地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信心百倍地说，爸爸是个有气节的人，他绝不会让步。围绕浴场污染问题展开的斗争，要比斯多克芒预想的状况复杂得多。人民先锋报决定马上发表斯多克芒关于浴场污染状况的报告，坚定的多数派代表阿斯拉克森的印刷厂承印这份报纸。斯多克芒来到报社的编辑室，阿斯拉克森、霍夫斯达和报纸的职员毕林再次表示全力支持他的正义行动。他们甚至告诉斯多克芒，本市的居民为了感谢他，肯定会称他为人民的朋友。斯多克芒深受感动，充满信心地离开了报社。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支持斯多克芒的行动，并非是出于维护正义和真理，而是企图在这场斗争中为自己捞取参政的资本。市长也来到报社，他针对阿斯拉克森所代表的小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改建浴场的计划需要大量资金，浴场股东已无力承受，只能向小中产阶级征收捐税。同时，要改建浴场，只有把浴场关闭两年，又要使靠出租房屋的人断绝收入。师长的一番话迫使阿斯拉克森改变了立场，霍夫斯达、毕林也转向市长一边。正在这个时候，斯多克芒又来到了报社，市长不愿见到他，就躲到里屋去了，匆忙中遗忘了帽子和官棒。斯多克芒要看教鸭，霍夫斯达却敷衍他，急切地打发他离开报社。正在这个时候，妻子凯特琳来找斯多克芒，劝说他为了孩子们不要发表那篇报告。斯多克芒自以为有结实的多数派支持自己，一定会取得斗争的胜利，根本不理睬妻子的劝告。忽然，他在屋子里发现了市长的官帽和官棒，猜想到市长一定躲在里屋，于是他戴上官帽，拿着官棒，推开里屋的门。市长只有走出来。斯多克芒尽情地嘲笑市长，并向他宣告：社会上的强大力量都支持我。霍夫斯达和毕林在报上开大炮，阿斯拉克森带着房主联合会打头阵。可是，首先是多数派的代表表示不再支持他。霍夫斯达接着宣布，不会为了一件捕风捉影的事让自己遭殃。就连最激进的毕林也申明已经被市长说服了。市长得胜而归，临走时把准备好的声明交给霍夫斯塔。这位主编接过稿子，表示马上发表。斯多克芒在初次打击面前并不灰心，他要回自己的稿子，准备在市民大会上宣读，让大家听听真理的声音。市长却告诫他，全城绝不会有一个团体为他提供会场。 斯多克芒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险。这时候，凯德琳却改变了态度，支持丈夫到街上去宣传真理，并要两个孩子跟随他，自己也要站在窗口看着他，给他打气。斯多克芒想在市民大会上公开报告浴场污染的状况。为了支持这一行动，他的朋友霍斯特团长把家里的一间大屋子借给他。大会总算是开成了，到场的市民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市长却控制了会场。他提议由阿斯拉克森担任主席，这个提议被通过了。市长又以浴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建议大会不要听取浴场医官打算发表的那篇报告。阿斯拉克森和霍夫斯达相继的表态，为了坚持社会的利益，反对斯多克芒的报告，并和他绝交。斯多克芒总算争得了发言权，可是他却把浴场污染问题搁置一旁，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市长，指向多数派，指向这座小城。他攻击地方当局昏聩糊涂，攻击市长感觉迟钝，成见很深。以市长为首的领导人就像闯进新农场的一匹小羊，到处闯祸捣乱，应该把他们像害虫似的彻底消灭。接着他又指出，真正有害于社会的并不是少数当权者，而是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多数派，他们是制造瘟疫、毒害精神生活的根源，是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对多数派的攻击，使斯多克芒把自己置于孤立的地位，会场秩序大乱，叫喊声、口号声、跺脚声压住了他的讲话声。凯德琳频频地向他发出信号，提醒他要克制一点，但是他却沉醉在斗争的激情之中，继续扩大攻击的范围。他接着说，多数派有势力，可惜没有公理，因为到处都是傻瓜占多数，而有智慧的人却是少数。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必须打倒真理完全属于多数派的这句谎言。他指责《人民先锋报》所宣传的真理仅仅是祖父时代先锋队拥护的真理，他早就陈旧腐朽了。这个真理就是把少数优秀知识分子和那些没有知识的、没有教养的所谓多数人相提并论，而且把平庸的多数人看成人民的精华。在他看来，这些平庸的多数人正像培养的不好的动物，包括气派十足的市长也属于平庸之辈，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头脑，只是盲从上级的意见。由于斯德克芒无限扩大攻击的对象，阿斯拉克森指责他是侮辱整个社会，霍夫斯达则说他的目的是毁掉自己的家乡。到场的多数人被激怒了，在一片混乱声中制止他继续发言。于是斯多克芒正式向社会宣战。他最后说， 毁掉一个撒谎欺骗的城市算得了什么？把它踩成平地也没有什么可惜。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消灭干净。照你们这样下去，全国都会中毒，总有一天国家也会灭亡。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老实不客气地说，国家灭亡，人民灭亡，都是活该。最后，在市长阿斯拉克森·霍夫斯达的操纵下，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在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唯一投反对票的是一个身份不明的醉汉。大会之后，斯德克芒家里又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他家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有人在街上狂喊口号，扬言要杀死这个国民公敌。斯德克芒和妻子商量，要带领全家离开这座城市。曾经支持斯多克芒的霍斯特团长被公司解雇，女儿佩特拉也被学校解聘。市长带来浴场委员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解除他浴场医官的职务。房主联合会在挨家挨户地发传单，要求有良心的市民不找斯多克芒看病。不过，市长在传达这些消息之后，又给斯多克芒留下一条生路，只要他交出一份亲笔签名的悔过书，可以考虑恢复他的职务。斯多克芒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之后，他的岳父基尔来访，他已经买下了浴场的大量股票，要求斯多克芒马上采取措施挽救浴场的局面。他告诉斯多克芒，购买股票的钱是遗嘱中留给凯特琳及其子女的遗产，如果斯多克芒不挽回局面，他的妻子和儿女应得的遗产将化为乌有。接着，阿斯拉克森和霍夫斯达也跑来了，他们知道基尔抢购浴场股票，以为这是斯多克芒的计划，就急切地来进行一场交易。他们表示，如果斯多克芒答应把买股票赚的钱抽一部分赞助《人民先锋报》，他们就会让报纸听斯多克芒的调动，宣传他和基尔抢购股票只是为了科学上的理由。如果不接受这一条件，《人民先锋报》就要在股票上大做文章，宣扬他是出于卑鄙的目的继续跟他作对。霍夫斯达公开宣称自己的处事原则，为了要找东西吃，动物都会拼死命。斯多克芒由于人格受到侮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似的在屋子里闯来闯去。他顺手找到一把伞，举起它向着两个谈判者挥舞着，喝令他们从窗子里滚出去，跳到外面泥沟里去。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一起逃走了。斯多克芒送走了这几个魔鬼手下的差人，马上改变了离开这座小城的计划，决定留下来，另找一栋房子，重新摆开战场。霍斯特成了这个家庭之外唯一支持斯多克芒的人。 他邀请这个家庭的成员搬到自己家里去。斯托克芒又燃起胜利的希望之火，他决定专给有病花不起钱的穷人看病，对他们做演讲。凯特琳提醒他，演讲的滋味你应该尝够了。斯托克芒热情洋溢地回答说，难道我就甘心让舆论、结实的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把我打败吗？对不起，做不到。我要掰开这些糊涂虫的眼睛，让他们看看，自由派是自由的最狡猾的敌人，他们的党纲是真理的刽子手，权益主义是颠倒道德正义的武器。正在这个时候，两个孩子从学校回来了，老师要他们暂时待在家里，免得和同学们发生矛盾。斯托克芒面对被停学的孩子，又想出了第二个计划，他要和女儿佩特拉一起开办一个学校，把学生教育成自由高尚的人。孩子们高兴万分，天真地问他，我们长大了，做了自由高尚的人，应该做什么事呢？斯多克芒回答说，到那时候，你们把国内的狼都轰出去，轰到西方远处去。凯德琳却无法竖起这种信心，他不以为然地说，只要狼不把你轰出去就好了。斯多克芒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因为他又发现了一条真理。他把妻子和儿女拉到身边，低声地向他们宣布自己的发现。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易卜生的剧作《国民公敌》。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群狼》。《群狼》的原剧作者是法国的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是19世纪著名的法国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他还创作了多部剧本，如《群狼》《理性的胜利》《丹东》《7月14》《爱情与死亡的较量》《百花盛开的复活节》《狮子座流量》和《罗伯斯庇尔》等。剧本《群狼》通过描写大革命中的一起冤案，抨击了资产阶级革命者践踏理性和正义的卑劣行径。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群狼》，改写郭富民，演播顾威。 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一支远征军为了追击亡命的贵族，开进了莱茵河畔的民扬斯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大敌当前，远征军司令部的军官们却互相猜忌攻讦。官兵们虽然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革命志士们也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并酿成了一起亲痛仇快的冤案。这一天，在城里供参谋本部用的英王旅馆大礼堂里，一群共和党的士官们正在召开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大家都认为，目前之所以陷入围城之中，都因为贵族出身的将军居斯丁的出卖。这时，由猪肉商而投奔革命的司令官维拉，把话锋一转，指向另一个司令官多瓦隆，认为这个原来的贵族也靠不住，应当免他的职。议长格斯勒不赞成，他认为贵族有军事经验，应当团结利用他们的才能。这时候，另一个司令官，原来的科学学士会会员推里耶发话了，他完全赞同维拉的意见。他认为，贵族在革命军中干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昨天晚上，他领兵突袭普鲁士军参谋部，差点全军覆没。他认为，是因为多瓦隆不配合。而多瓦隆则争辩说，他的突袭计划本来就不可行，多亏他变更计划，才使推里耶脱险。他批评革命军现在不讲战争法则，瞎指挥。推里耶则认为，凭着正义、良心、激情，就足以克敌制胜。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多瓦隆向推里耶等人倾诉内心的苦闷，你不知道敌人是以怎样的憎恨心情来追寻我的，我自己的兄弟就更凶狠，我没有一个礼拜不接到他们责骂我辩解的信，或是安排诱使我进入圈套的女人的约会，或者是一些想与我妥协的建议。但是推里耶对他这套表白根本听不进去， 他对多尔隆的冷静和傲慢十分的厌恶。他总隐隐地感到多尔隆对革命军怀有不测之心，只是没有证据。维拉对推里耶也很有看法，认为这种研究书本的人，如果把白纸涂得漆黑，制造些思想，也许用得着他们。而要进行清除旧世界的工作，这类人就没什么用。这时候，士兵们捉住了一个普鲁士的间谍，从身上搜出一封信。维拉拿过信一看，大喜过望，立刻去找议长格斯勒。原来啊，这是普鲁士国王的参谋送给多瓦隆的一封密信。格斯勒立即派人去找多瓦隆，当众念了那封信。阁下军舰，阁下尊重相约，行动敏捷，实不胜欣慰之至。前日夜中，若无阁下之助，则参谋本部几至陷于监测矣。闻国王陛下有鉴于阁下之勤劳，待时局稍安，胜利在握时，自当恩赏有加，望今后继续相助，报告消息。多瓦隆抗议道：“这是假的，完全是离间，完全是陷害。”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肯听他的话。士兵又报告说，全城都已经知道多瓦隆是奸贼，现在有一批人正在示威，要冲进来取多瓦隆的头。格斯勒命令将多瓦隆监禁起来，并且通知全体官员召开紧急会议。推里耶去前沿阵地了，格斯勒宣布不用等他，因为证据已经很确凿，大家开会审判就是了。半夜里，推里耶回来听说了这件事，起初很高兴，心想这个人一直看起来可疑，现在终于暴露了，消除了隐患。可是仔细一琢磨，又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仅凭着一封密信就定了一个人的死罪，况且又是维拉经手的，太可疑了。格斯勒对推里耶这种态度很不理解，早上开会的时候他不是一再攻击多瓦隆有叛变嫌疑吗？现在有一封密信证明了这个推测，他干嘛又要疑虑重重呢？其实啊，推里耶平时对多瓦隆的攻击大都是出于情绪，因为他很厌恶多瓦隆那种傲慢装模作样的贵族派头。但是在重大的是非问题面前，他认为应该具有起码的清醒与理智。现在唯一有效的步骤是对间谍进行复审。这个间谍不过是莱茵本地的农民，并非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起初他还想用老一套来敷衍，格斯勒声言要把他重新关押起来，直到上断头台。间谍愤愤不平地叫起屈来，说有一位司令官许诺过的，现在却丢下他不管了。他向格斯勒提出，只要答应放了他，他就全招了。格斯勒断然拒绝释放他。这可怜的家伙气昏了头，破口大骂起来：你们这些强盗罪犯臭大粪，你们自己互相陷害，还要把我搭上，我希望你们通通被撕碎。第一个就是那个贱骨头维拉司令官。他在狂怒之中一阵数落，把底细全抖出来了。原来当天下午维拉单独审问的时候，这个间谍把一切都照实讲了。第一， 那封信是假的。第二，伪造信件的目的是陷害多瓦隆司令官。第三，是这个阴谋的策划人是多瓦隆的伯爵兄弟，因为多瓦隆背叛贵族立场，必须除掉他。最理想的方式是让他死在革命党手里。伯爵要求间谍设法故意被抓住，并且被搜出那封信。间谍满以为说了实话会得奖赏，不料维拉听完了勃然大怒，噼里啪啦就是一顿臭骂，说他以上的招供纯属瞎编，再敢那么说就立即砍掉他的脑袋，要想活命就得承认他真是给多瓦隆送信来的。间谍哭骂着被压下去了。格斯勒枯坐良久，内心十分的矛盾。事实真相显然已经很清楚，多瓦隆是无辜的，但是对他的错误判决是自己做出的。如果真相暴露出去，就会导致取消判决，那自己的颜面将置于何地？而且多瓦隆无辜就意味着维拉有罪，大敌当前，协助敌方分化自己的阵营，陷害同志，铲除异己，这罪名可不轻啊。而维拉本人正是目前不可多得的猛将啊，如果治了维拉的罪，远征军的实力必然遭受重创，怎么办？推里耶对间谍的招供并不感到惊讶。多瓦隆作为一个贵族军官，他在军事上是很有一套的。远征军团结他，是想利用他的特长，他自己也想好好的施展一番。但是，他那种傲慢自负的贵族毛病始终不改。他总是在讥刺嘲笑别的指挥官，因此到处树敌，积怨不浅。推里耶也很烦他。维拉则早已经恼羞成怒，一直在找机会报复。这次显然是维拉利用敌人的离间计要置多瓦隆于死地，这种罪恶行动必须加以制止。推里耶一直冷峻地注视着格斯勒，心里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也隐隐可以推测到他的努力大概难以奏效。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听任好人受污，害人者逍遥法外，只有一个选择，取消判决。格斯勒经过一番权衡，决定维持原判，这样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恰好完全相反。格斯勒试图从大局出发，小以利害，说服推里耶收回他的主张。他指出，多瓦隆叛变投敌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事，所有人都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行刑时间也已经公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盼着他上绞架。如果忽然宣布他无罪，必然引起舆论大哗，司令部会失去军心民心。当他们两个人激烈争论的时候，大炮的轰鸣持续不断，枪声喊杀声一阵阵地传来，整个城市弥漫在硝烟之中。远征军在维拉的率领下正在向敌人反攻。维拉是个骁勇善战的将军，上了战场他绝不吝惜自己的生命，遇到危险总是身先士卒，因此将士们爱戴他，服从他，愿意为他冲锋陷阵。从枪炮声转移的方向来看，远征军显然正在得手。 格斯勒久久地注视着窗外，然后收回目光。他的肿胀疲惫的脸上显出不容置疑的神情。维拉是不可少的人，战争正在进行，我们不能削弱我们的战斗力。况且维拉是威望很高的指挥官，如果逮捕了他，很可能发生兵变。推里耶建议先缓一步，把多瓦隆的刑期推迟。格斯勒摇摇头，表示这无法办到。推里耶为义愤所激，正色质问：你自己给无罪的人定了罪，你不愿意救他，眼看着让他冤屈而死。格斯勒被触到了疼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推里耶这样死死咬住不放，使他感到意外，同时也十分气恼。打定的主意绝不能变，但是要说服这个同僚看来绝非易事。他压住火气，用一种近乎无赖的口气问道：谁说他无罪？我不能肯定他无罪，你也不能，因为间谍既然承认以前说谎，那么这一次很可能也是说谎。推里耶知道格斯勒在耍赖，便直截了当提出把间谍和维拉放在一起会审，这样谁是谁非就彻底分清了。格斯勒一听跳了起来，大叫：那就等于宣布多瓦隆无罪，判处维拉死刑了。推里耶诚恳地劝格斯勒从道义和良心出发来考虑问题，不要夹杂太多的功利心。他认为军人的生命既然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那就更应该毫不犹豫地拿来为正义牺牲，正义是最高的尺度。格斯勒回答得很干脆：我爱正义，但是我更爱祖国。推里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从来都是以理性来衡量一切，真正的国家利益同真理和正义总是一致的，如果两者发生矛盾，那一定是所谓国家利益的一方出了毛病。不能坚持正义的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爱国的。想到这里，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朗声说道：如果国家侵犯了正义，那他与暴君的巢穴有什么不同？如果法兰西与正义为敌，我宁肯亲手将它摧毁，就像对这面镜子。随着话音，他随手拿起一面镜子，奋力地扔在了地上，溅起一片刺耳的碎裂声。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兵士气喘吁吁地前来报告，可夫岛已经被远征军攻下来了。他的叙述充满了对司令官维拉的敬佩：好家伙，真是一头狮子，浑身被火药熏得漆黑，只剩下一对眼睛。为了掩护我们渡河，他带30几个弟兄坐在一只船上向敌人打炮，把敌人的火力全吸引过去了，直到他的船快要沉没了才返回。我们都累得要死啊，但是还是把维拉司令官抬在肩上，绕着小岛游行了一周。这个报告对格斯勒无疑是个很有力的支持，但是推里耶丝毫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天大的功劳也不能抵消一个人的罪行，功过是非不能混淆，况且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利益而制造冤狱、草菅人命，让无辜的同志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是最残忍，也是最卑鄙无耻的事。 现在必须让维拉和间谍当堂对质。格斯勒费尽了口舌，绞尽脑汁，现在终于明白，说服推里耶是不可能的了。事到如今，他反倒怒气全消了。他看着推里耶，混沌的眼里甚至带着一丝同情与怜悯。这场冲突已经无法回避。他和维拉及大部分不明真相的军人为一方，推里耶自己为另一方，总有一方要身败名裂。复审的时候会见分晓。凭他的老谋深算和精心安排，他相信推里耶会一败涂地。他感到有些于心不忍，但又十分清楚非如此不可，别无选择。枪炮声此起彼伏，晨光熹微，时浓时淡的硝烟混合着莱茵河面的水汽，在这座皇室住宅缭绕着。大礼堂里人声嘈杂，议事会正在进行。格斯勒刚刚宣布说，现在请大家开会是因为多瓦隆一案受到质疑，有人认为他是无罪的。会场立刻爆发出一片哄笑和叫骂，很多人要求这个人站出来示众。推里耶慢慢站了起来，全场立刻鸦雀无声，谁也想不到是他。他扫视全场，人们的表情中惊异混合着敌意。他平静地说，诸位，谁都知道我讨厌多瓦隆，早上我还攻击过他，但是他是无罪的，我有证据，我不能不说出来。格斯勒无可奈何地站在旁边，听任事态发展。推里耶继续说，多瓦隆无罪的证据就在我们一位军官手里捏着。谁？谁？好几个声音同时发问。维拉。会场里立刻炸了锅，格斯勒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大家的情绪平息下来。他告诉大家，已经派人去前线召回维拉，马上就到，事情完全可以澄清。推里耶请求签一纸命令让推迟刑期，格斯勒立即照办了。推里耶心里暗自高兴，感到情况有所好转，于是进一步向听众宣讲，呼吁大家不要相信未经科学和理性证实的东西，不要置忠告于不顾，使自己处于犯罪的境地，不要为成见所蒙蔽，伤害了无辜的同志。军官们正听得不耐烦，外面轰然响起一片欢呼声，仿佛皇帝驾到了。欢呼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原来是维拉来了。他头戴树叶花冠，满面的污秽，衣裳已经被炮火撕为碎片，坐在两个军人的肩上，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议室，绕场一周，然后被安放在一张宽大的座椅上。除了推里耶，所有在场的人都起立致敬，窗外群众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尼昂斯的救星万岁，维拉大帅万岁。维拉让兵士退下，环顾四周，谦虚地频频致意。格斯勒冷眼看着他说，维拉，抱歉得很，你受到了诋毁，你得亲自来洗净你的名声。 推理耶说，你拿着多瓦隆无罪的证据藏匿不交。维拉脸色陡然一变，怒视着推理耶，扯开自己的上衣，露出斑斑的伤痕，向大家喊道，当我出生入死为国杀敌的时候，我的朋友却在用暗箭来射我。推理耶，你这个狂犬猛兽，我跟你无话可说，你同他说吧。话音未落，嚓的一声，长剑已经拿在了手中。推理耶面不改色，要求立刻让间谍来当面对质。格斯勒随即下令带间谍。去的士兵马上就返回了，报告说间谍死了。推理耶一愣，注视着面带讥嘲的维拉和镇静自若的格斯勒，心里全明白了。格斯勒已经预先掐断了唯一一根能澄清事实的线索。会场可怕的骚动起来，推理耶现在是众矢之的。维拉笑容满面地向大家告别，重返战场。格斯勒制止住众人的怒潮，让大家离开会场，然后走进寂然端坐的推理耶，沉重地说，我警告过你，你这是自食其果。推理耶凛然答道，我感到非常可怜，但需要同情的不是我。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作《群狼》。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